红娘姐么？ 我便是红娘，何劳你动问？ 小生姓张，名公，字君瑞，本官西罗人士，年方23岁，是正月17日子时健身的。 谁问你了？我又不是算命的先生，你告诉我你的生辰八字干什么？ 小生尚未娶妻呀。 走，你王府是不吉利，远听府内里无人言催嫁，实在为官官老夫人。 下面是悔婚的片段。 不劳红娘子是将小神早就知道了啊。 啊，你早就知道什么了？ 今当良辰吉日，老夫人命小神与小姐拜一堂成亲，你倒是与不是啊？ 请听琴心。接下来是童芷苓演唱的《红娘》当中传见的片段。 请客，我怎么不晓得呀？ 是怎么讲话、 我想老夫人说话呢。老夫人还说呢，从今以后你二人是兄妹相称，来来来拜见你的哥哥呀。小姐，您那位哥哥现在别提多可怜了。再若呼应，我便自答。小姐，你可怜可怜哥哥吧。还是这样顽皮，快快起来与我诉状。 来了。 什么腔调？ 小姐， 最后请听佳期。听众朋友，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红娘》的片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